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陨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艾利克已经做完了今天的活，拉过一把木椅，坐在自己屋子的窗前，呆呆地望着楼下的门口。他关了灯，害怕 KDA 回来的时候会看到窗前的自己。摩托车的影子迟迟没有出现，他的心随着时间增加一点点地积蓄着紧张和担忧。他焦急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又回到窗前认认真真地看，院内仍旧是空无一物。看窗前木桌上那台用杀人机器残骸上的石英做成的电子钟，显示 KDA 已比平时晚了半个多小时。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没有，一定是我多心了。 艾利克等不下去了，穿上麻布外套，快步地走下楼梯，脚步声中再也没有西伯利亚小女孩的轻快活泼和天真自由，而有着难以解读的苦涩。他伏在门边，纤细的右手轻推着木板，右眼贴着门缝朝远处望去。夜色浓，雾气如碧，邻家传出了温馨的谈笑声。他皱着眉，微微咬紧了嘴唇，竖起耳朵，透过嘈杂倾听迷雾中的机械声，仿佛害怕错过任何一个音节。墙壁上镶嵌的门灯的光今天怎么那么惨白，就像外面的冷空气一样，让他打了一个寒战。渐渐的，履带的咔嗒咔嗒响声在漆黑的远方传进了他的左耳之中。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快步地跑回楼上，一溜烟返回自己的屋，反锁上门，背靠着门板，平复起伏的胸口。他害怕 KDA 发现自己的失态。大门口的灯光盈盈，仿佛一下子变得明亮，给人带来了一股宁静。艾利克在窗前心跳不已地看着履带摩托车停在院内，关闭了引擎。一身蓝布工装的 KDA 熟练地从后备箱取出了小型野兽和几块机器残骸。这个场景他不知道看过多少次，可每次都是那样出神。或许他真正希望看到的不是这日复一日的劳动场景，而是自己对 KDA 的那种真挚的心能够得到一个温暖的回应，哪怕只是温暖的眼神。然而他仿佛越来越疏远他了。是的，他总是在楼下低着头一言不发地整理猎物，每当埃里克下楼时，他能不说话就不说，仿佛没有看到他似的。一想到这里，艾利克的心底又是一阵酸痛。萨米尔仲宇和莉莉安都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陆陆续续地回来，席良跟在萨米尔的身后，脸正红。晚餐众人围着长桌吃饭，萨米尔的脸上满是兴奋的神色，他不时地看着艾利克，又不时地看着席良，似乎真感觉他们是天作之合。无论从两个人的相貌上还是身高上，特别是人品上，席良和艾利克隔着几个座位仍感到拘束不安。他仿佛从未像今天这样，此刻他嚼着东西，心里想的全是另一件事。 该如何向他表白呢？什么时候和他说呢？我得弄得浪漫一点。浪漫，我想想，送什么好呢？最好能把我喜欢他的这份心意藏在礼物中，让他一眼就能看明白，别人看不明白。我今天就去弄，加夜班弄。他喜欢什么呢？哎， 头在想什么呀？一楼角落里的小工作间内，凯迪正在默默地收拾着那些猎物，双手沾满动物的脏器和鲜血。他关上门，以防止这些气味散到了屋里影响大家。待清理完毕，他又把那些杀人机器的部件拆卸成单个零件，准备分门别类地交给仲宇使用。紧锣密鼓，素而有序，每日的流程都是这般固定。艾利克的脸上好似没有表情，然而深蓝色的眼睛却时不时地飘向工作间的门口，仿佛希望发现 KD 回头看他，又仿佛害怕与他眼神相对而让自己害羞。众人低着头，或吃东西，或谈工作，全然没有看到埃里克隐秘的眼神。当夜 KD 如往常一样独自在街上四处游荡，或多或少地思考一些事情。尽管人们给他象征地置办了一个房间，有温暖的灯光和柔软的床，他却从未在那里躺下过。除了被年纪尚小的埃里克拉着第一次见到独属于自己的小屋时，被埃里克半开玩笑的半搞怪的强按在床上，让他闭着眼睛想象自己已经睡着，甚至在做梦。他就这样不自在的且毫无睡意的待了一个小时。已经十年了， KDA 掏出揣在口袋里的左手，低头看食指，当初切断的部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点点的长出来，现在已和常人别无二致，苏哈赠予的左臂装甲也因此不能再用了。一个怪物有什么资格去爱一个人？有什么资格对西凉的话感到不甘心？ KD， 你这个傻瓜，你这个无可救药的机器人，你这个产生了绝对不能产生的感情的金属，你在伤害他，你在让他痛苦，你该醒醒了。那个可以天真无忧的缠着你的小姑娘已经不在了，她长大了，她会爱上一个人，并和她爱的人开始自己的生活，而那个被选择的人绝对不能是你。走吧，走得远远的，不要再给她的生活增添痛苦了，时间会冲淡一切，给她自由吧。至于你自己，你没有权利申辩，带着她独自远走他乡，直到麻木的那一天。他感到脑海传来了一阵胀痛。埃里克，对不起，明天恐怕要对你说最后一个谎言。他黯然转身往家的方向走去。时间已过凌晨，沿街的土石房子没有灯光，隐隐地传出中年人细云的鼾声。 KD 坐在萨米尔跟前说完了自己的计划。这么急吗？为什么非得是明天？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萨米尔心里一团乱麻。为什么前几年不说啊？今天怎么这么突然？我并不是临时决定，其实一直都想说的，但是总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今天才有勇气吧。此外，马上就要入冬了，外面的野兽也会越来越少，打猎和这里的保卫就更不需要我了，我能放心去办自己的事情，可能也有心血来潮的部分吧。你一个人吗？ 对，人多对我来说是一个拖累。 唉，萨米尔焦虑地踱来踱去，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KD 要去寻找自己身世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让他措手不及，一时间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这里是地下空间内的工作室，有几十平方米，正中一张大木桌比家里的餐桌还要大上三倍，上面摆满常用的工具，四壁是统一规格的木质货架，不同材料和功能的部件被整齐地放在一起。装着一只的仲宇在桌前自顾自地抽烟，偶尔看看袅袅上浮的烟圈散在空中，仿佛这消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明天就去西伯利亚？萨米尔问 KDA。 不，我想或许先回去看看教授。 不行，我们得送送你，而且一年，一年的时间， 一年内如果没有任何结果你就回来，我们都等着你。KD 心下黯然，自己已开始了连环撒谎，要尽量减少回答，过多的谎言会出疏漏。那就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通知大家一起商量一下。给你准备什么东西呢？萨米尔问道。 不必了，这件事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不过我不是怕大家送别，是不希望大家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我只是出去一趟而已，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无需担心。 我相信你的能力，可是萨米尔先生，请帮助我， 我从未恳求过你什么，请帮我这一次，不要告诉大家，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去沙漠寻找复活教授的办法，我答应你一年后一定会回来，真的，我不愿看到大家难过和痛苦的样子。 他几乎哀求了，其实要去哪里他自己也不知道。下这个决心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忽然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去哪里恐怕都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吧。 算我一个。 仲宇敲了敲烟斗，把里面的灰烬收集在一个铁盒中，刘备不知何用，然后翘着二郎腿斜靠在椅背上，淡淡地望着眼前的两个人。仲宇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 KD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莫非他看出了什么？ KD 的回路信号紧张起来，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萨米尔皱着眉头咬着牙，看都没看仲宇一眼。 我闷得都要发霉了，再不出去我这身老骨头马上就要散架了。 仲宇的表情依旧那般不屑一顾， KD 的担忧力解，看来自己并没有露出马脚。 仲先生，路途凶险，我一个人方便些。 我又不打算靠你，咱们各顾各的就行了，你走你的路，我看我的景。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不可能？ 行了行了，仲宇，你就是捣乱。 KD， 我同意不告诉大家，但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KD 看到了一些希望。 你出发的物品我来给你准备，不要你插手，我担心你又会只带上那把刀就上路了。 啊，谢谢您。 我呢？ 仲宇插了一句。 去去去去去，这边那么多人需要你，你就别添乱了，死了这条心吧。 萨米尔感觉脑子乱到了极点，对 KD 摆摆手后就出门往蔬菜培育房去了。 仲先生，很抱歉，等我回来之后再说吧。 KD 转过身，暗暗克制焦躁和不安。仲宇没有理他， KD 低头告别，径直地走下地下空间往住所去。走到最后一个街角的时候，他忽然站住，踌躇不敢向前，伏在墙边微微地探头朝家门口望。艾利克穿着粗布衣服，把头扎成了发髻，用一只竹条别在脑后以不影响工作。他在门前支了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两个竹篮，他从一个篮子里取出村民送来的衣物缝补着，又把缝好的衣衫折叠起来放进了另一个篮子中。那些衣服有大有小，有薄有厚，都缝补得恰到好处。艾利克依旧是那般清新脱俗，宛若一朵盛开的独一无二的百合花，又像亭亭玉立在岸边的白天鹅。那几根缝衣针还是 KD 亲自给他捏制而成的，不知用了多久，想必是炖了再磨，从未舍得丢掉。他急忙回身，不敢再望，却又无法停住挡不住的呵护之心，心口堵得慌，自责之情油然而生。从西伯利亚相识以来，他似乎从未这般轻受过，而他对他的担心也从未这般强烈。是的，明天就要一声不响地去某个地方漂泊，寻找自己的身世，这或许也可以称作一个目的吧。其实他骗的不是艾利克，正是自己。经过的路人偶尔向背靠着墙盯着地面发呆的 KD 投来了疑问的目光， 直到一声来自脱掉军装的志愿兵熟人的招呼， Kitty 才从思索中惊醒，低着头独自黯然地朝远离家的方向去了。就在他走后不久，席良捧着一块激光切出的金属工艺品，一边挥着手一边朝艾利克跑来。艾利克抬起头，见到这熟悉的红着脸的席良，捧着一对巴掌大的金属翅膀，与母亲留给他的吊坠上的图形一模一样，不，要清晰精致得多。艾利克放下针线，用纤弱的手指拢开额前的几缕发丝，略显无力地笑了一笑，接过席良递过来的礼物。 谢谢你，席良，这是你做的吗？真美，让我想起了我妈妈，我会认真收好的，一定花了不少功夫吧。 席良愣在那里，俊朗的脸涨得通红。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 不，没有，也不是，我还是没有。 那我就继续忙了。 艾利克似乎感到席良的模样有点可爱，嘴角翘了一下，随后又重归了淡淡的无神的姿态。他把礼物轻轻地放在小桌上，拾起针线继续干活。席良感到自己没有半途而废，便心满意足，脚步略显僵硬地离开。他似乎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走，只感到自己同心爱的姑娘的空间距离在拉大，这使得他激跳不停的小心脏能逐渐平静下来，这就够了。幸福洋溢在他25岁的脸上。当晚，萨米尔在工作室里强拉着仲宇一起给 KTA 准备行装，他们把履带摩托车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换上货架上能找到的最好最新的零件，扩大了后备箱，然后取出 KDA 狩猎用的电磁大枪，认真的端详。虽然是仿制当年的那一把，可现在的好材料太少了，枪的性能也比当年那把差一点。萨米尔抚摸着一米多长漆黑而冰冷的枪管说。 哼，准头可不比以前差。 仲宇略有不满。 对付一般的野兽和机器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遇到特别棘手的敌人呢？我们必须考虑它的周全。 它本身不就是武器吗？ 哼，话要是这么说，我就没必要找你了。 萨米尔有点生气，又忽然明白，仲宇这是对不让他跟着 KD 出门而赌气呢。 仲宇，你看，能不能在激发器上扩展一下，比如加上空气加压之类的设备，增强枪的威力，再配备多种不同规格的枪管，把这个做成可以应付各种战场的、可以更换的那种组合枪的。 仲宇指了指身后的工作台， 东西都在那儿，愿意怎么弄你自己来，你又不是不懂。 萨米尔刚要发作，又强行忍住摆摆手，越过靠在轮椅上的仲宇，把大而厚重的枪身放到了木桌上，筛选货架上的无缝钢管。他定了三种改造方案：短管，近中距离射击；长管，可以狙击。再次他犹豫了一下， 不，还是都装上，这对他会十分有益。有人要不满就来找我吧。 萨米尔选中了两根合金管，转身朝放置离子发生器的货架走去。 第二层右边第三个，其他的质量没那个好。 终于望着萨米尔的背影淡淡地说。萨米尔低头看去，那个零件放在了货架上，经验丰富的他一眼就看出其中的不足。 该死的终于，你从哪儿得到的？有好东西不早点告诉我。 萨米尔欢乐地骂了一句。此刻的 KD 刚走出雾谷，站在谷岩上望着无边无际的远方，太阳已沉下地平线，万物渐渐的模糊。他这时跑出来绝对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让大脑先适应一下那种孤身一人面对整个世界的生活。西方最后一点火烧云奇幻而美丽，还有几分神秘。 KD 便对自己说， 探索这个世界不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 忽然间 KD 仿佛看到艾利克穿着洁白的婚纱，与席良在亲友的祝福下手牵着手相视而笑。他不禁坐在地上，背对着雾谷猛烈地摇摇头，而后屈膝蹲下，把脸埋在了阴影里，仿佛一座孤独的雕像置在干燥的荒野上。他心中不断地默念着，我祝福你们。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当 KDA 再次抬起头，薄衣上已经覆盖了一层淡淡的霜，仰望云层布满天空，然而并不厚重，被薄云散射而落进他的瞳孔中的月光是淡淡的，一种凉薄的红。月正圆，当 KDA 的身影出现在家门口时，已经在窗前凝望了两个小时的艾利克笑容才浮上了嘴角。晚饭时，其他人如往地聊着各自的工作。 KD 在门外装作检查履带摩托车，他一眼就看到了后备箱内被萨米尔和仲宇改装过的枪支，好几百发不同性能的弹药，有散射弹，有穿刺弹，还有些不知名的。那枪的体积明显大了一倍，近乎单兵火箭炮，枪管下连着一个黑盒，从中伸出导线接到加大加长的枪托内，瞄准镜的镜片都是新换的，被擦拭得晶莹剔透，又加了防尘盖。在枪托上有一个小气罐，一根被防割尼龙裹得严严实实的管子从罐中伸出，连着一台可拆卸手持微型压力泵。 KT 把这一尘不染的漆黑大枪放在手中掂量，重量增了两倍多，如果换上最长的枪管，只比我短不到一个头，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常规武器的范畴。放到眼前细细观瞧时， KT 发现那些增添和更换的部件都是仲宇最珍惜的，他不禁满怀感激。他把后备箱内的一根碳纤维管做成的吊带勾在了枪上，把枪往身后一背。萨米尔今天吃得急，络腮胡上沾满了培养藻，莉莉安看着他偷偷的笑，只感觉眼前这位大叔今天像个小孩子一样，却不知萨米尔心中的忧闷。餐后大家各自回自己的房间，艾利克用抹布擦拭餐桌， KD 站在门外，只感到身后的餐厅里似乎有一张目光编织成的瀑布从他的后颈倾泻而下，自己却无法回过头去看一眼。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人既能快意潇洒，我只求

免得他触物生情，每个字似乎都沉重无比。对于埃里克，凯迪则无从起笔，最后只有寥寥几行字： 我去想救教授的办法，至多一年。抱歉我的先斩后奏，我怕大家反应太大，不是什么大事，好好生活，不要担心。 齐良喜欢你，他很优秀，人品也绝对靠得住，请你认真考虑，我很支持你们。 你的父亲上年纪了，要多照顾，你自己也要保持健康，多为大家和五谷考虑，不要陷入小我的狭隘。机器人 KDA。 不自觉的，凯迪在机器人三个字上竟然写得重了一些。待到后半夜，凯迪把两封信分别偷偷地塞进西凉和艾利克房间的门缝里，又回屋用半个小时擦拭沙利文的刀，检查猎人眼镜，把苏哈赠予的装甲臂放在桌子上，在一张纸条上标注交给仲宇处理，然后穿上工作装，悄无声息地下楼出门去了。凯迪心底空荡荡的，他想再回过头看一看这间屋子，看一看二楼的那扇窗，然而最终还是忍住了，强令自己向前。他不敢在门口发动引擎，便推着摩托车走了一公里才接通电源，电力引擎竟几乎没有声音，想必是换了新的磁悬浮轴承，动力稳定性也很好，波动比以前少了很多。他在迷雾和夜幕的笼罩下往哨岗开去，战士们对老熟人热情地打个招呼，问他去哪儿，他勉强地笑了笑没有回答。履带车爬上了斜坡，加大马力，不一会儿就出了雾谷。他不断暗示自己的心灵产生一种准分裂状态，把走的念头和留的念头分化为两个只在心中存在的自己的形象，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控制权交给走，任凭留在那里昂头呼喊。他把车头对准茫茫山海的方向驶去，东方的天空渐渐淌出混沌的灰白，乍一看不知是黄昏还是黎明。他就在这不知道什么时间的时候独自远行，夹在黑与白世界的世界全只属于他自己了。第二天按照轮班顺序，是西凉准备早餐，食材依旧是以地热培养的藻类为主，稍带点蘑菇和储备的肉。小伙子虽然性格腼腆，但战斗、做饭、照顾家人的本事却少有敌手，这也是多年来仲宇从不管家务，一股脑的就给儿子来干，干不好就棍棒伺候的培养结果。没有植物油，只有从捕获的猎物身上榨取出的动物油。这饱和脂肪酸在常温下是乳白色的固体，让人看着很不舒服，没有食欲，然而一遇到热铁板便马上变了眼。席良先将蘑菇和肉片切成小段，在铁板上炸成八分熟，用铁签子穿成串，然后把洗净绿干的藻类切成长条，缠在串的表面，再把串放回涂着的动物油的发出滋滋响的热铁板上烙。藻类熟透之时，里面包裹的食材也刚好被加工到十成熟。这种精韧的烹饪和甘愿精韧烹饪的心于这个时代已经极少。食盐在雾谷按人头分配，每人每天只有四到六克，做体力劳动的人分得多一些。席良对着调味料的把控能精确做到既有合适的口感又不浪费，这是多少年苦日子积累的经验。铁茶壶里泡着一些灌木叶，都是在撒米尔的农作物室里培育出来的，发出一股可以调节精神的清香，对长期吃动物油的人有化解油腻之用。席良忙完后心底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趁众人都没有起床偷偷地打开了面粉盒子，那个拳头大小的容器平日里没人舍得动弹，这是 KD 在荒地上搜寻猎物的时候偶然发现一个死去的流浪者，在他的包裹中找到的。席良用食指和拇指轻轻从盒子里捏起一点面粉，然后慢慢地挪到串上，缓慢准确， 毫无洒漏地撒在上面，然后将串儿置在铁板上继续烹饪。这一次发出的香味显然比之前好得多。他仅做了三串，专门为艾利克准备，携带一腔热情与关爱。回头看看面粉盒子，有两个不大的齿坑。西凉紧张地把盒子摇了摇，直到运动的面粉平铺掉伤口，才盖好盖子悄然放回去，然后将这三串食品偷偷地藏起来。可以预见，如果被众羽发现了，肯定少不了一顿臭骂，甚至要挨揍了。室内仍有一股炸面粉的香味儿，于是西凉关了铁板的开关，推开门窗通风，又用铁铲将板上余下的油一点点地铲起，收集到一个塑料盒中，带到空气中几乎闻不出来那股极香的味道，他才哆哆嗦嗦地把门窗关上。晨雾很冷，人们陆陆续续穿戴好下楼洗漱，坐在桌前吃自己的东西，饭后穿上外套出去工作，生活紧张而又忙碌。席梁吃完后坐在桌边发呆，等众人吃完后收拾餐具。然而直到最不爱起床的莉莉安都吃了，艾丽卡没有下楼，西凉有些着急，又不敢上去，或者说不愿意上去敲门打扰他。他一定是昨天工作忙太累了。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小时，用防油布裹好藏在上衣里的面粉枣肉串早已变凉。不对，小艾他从未这样晚起过，外面已经有人来送装衣篮了，他工作向来都很准时的，今天怎么了？算了，我还是上去叫他吧。咚咚咚，等了许久毫无回音，西凉便又敲了几下门，寂静依旧，他感觉有点不大对劲儿，便试着旋动门把手，果然是锁死的。艾利克，你在里面吗？该起床吃早餐了，已经九点了。无人回应。艾利克，艾利克，你在吗？还在睡吗？一种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他又用力地转了转门把手，确凿无疑，从里边锁死的。艾利克，难道出什么事了？艾利克，艾利克！席梁就这样在门口喊了几分钟，不安化为深忧，房内却仍旧只是寂静。艾利克，艾利克，你别吓唬我呀，你到底怎么了？席梁感到事态严重，他下定决心把门撞开，锁的质量很好，却抵不住青年的身躯，三两下之后，木门框上便出现了木纤维撕裂的痕迹，砰的一声，门板带着惯性摔在了墙上，西凉差点扑倒在地，他急忙闭上眼睛。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担心你，我没办法才，我闭着眼，我什么都看不到。艾利克，你说句话呀，说句话呀。耳边依旧是寂静，他终于睁开眼，定睛仔细看，室内空荡荡的，哪有艾利克的影子呢？室内物品依旧摆放，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旧床单的脚被风轻轻地吹起，窗是开的，他焦急地跑过去，用手试探被子，冰冷异常。艾利克，艾利克，你在哪儿？我不要捉迷藏，求求你出来吧！到底发生什么了？你为什么躲着我们？艾利克，艾利克。他打开衣柜查看，除了常用衣物外，哪里有心上人的身影？床下也是空荡荡的。这几平方米的小屋内绝无其他的藏身之处。西凉发了疯似的跑下楼，朝撒米尔的农作物室奔去，连家门都忘了关。他脑子里乱成一团，似乎要哭出来了。他只顾一个劲儿地往前跑，却没有发觉衣袋里的枣串顺着衣缝滑到了地上，还被他踩了一脚，远远地落在后面。摩托车在沙漠中信马由缰地慢走， K 爹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显示屏上的金属探测器信号，都是一些小光点，大概是杂物。他似乎想看到一个巨大的光点，研究所的大门，然而又没在这世上投放多少心力。 脑海里是如何将正驶向悬崖的列车奋力刹住，勉强停息于裂谷边缘后，由于精神冲击而造成的虚无和虚弱感。阳光是温暖的，283凯尔文，系统把这个数据自动输进入人体舒适温度分布表中，予以判断并输出于初冬之际属较暖这个结果。冷冰冰的电子信号，没有一丝人情味儿。况且温暖不温暖跟它有什么关系呢？雷达显示屏和磁场金属探测显示屏并排在车头，一个监控天空，一个监控地下。 KDA 正在发呆，金属探测屏上闪出一个绿银色的斑点，缓缓地朝它靠近。凭借光点大小和移动速度，他推断是在地表移动中的中型机器人，自然只有杀人机器一种。他伸手向后肩摸，碰到刀柄，念头忽然一转，松手停车。何必近距离拼呢？他并非害怕或不屑，而更像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虚无。此刻的他就像一个大病刚愈的人，心力所剩不多，他只得借助工具来节约心力的消耗了。他准备取枪，忽然惊呆了，仿佛灵魂出窍，双眼竟然一黑。他急忙稳定脑信号，聚焦瞳孔，才看清了后备箱里的情景。弹链不知何时被丢去了大半，应该说没剩几条，使得箱内空出大块的空间。枪身、小气泵连同其他杂物被挤在了一旁，正中缩卷着一个人。 KDA 越看得分明，心口越有一种按耐不住的几乎要崩裂开的感受。那个人蜷着身子躺着，裹着黑色的厚棉衣，正沉沉地睡着，唇微张，吐着一团洁白的气体。那个人蜷曲的幅度很大，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气才钻了进来，不知当时是怎样的辛苦。 KD 的手颤抖着，他努力稳定紊乱的信号，慢慢地把右臂抬起伸出，轻轻碰了碰自己，明晰的触感立刻反馈而来。这不是在做梦，也不是幻觉，他还不敢相信，又蹲下用手捧起一堆黄沙，已非虚无。后备箱的人似乎被惊醒了，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吃力地坐起来，左手似乎攥着什么。那个人揉揉眼睛，把挡住视线的头发拨到耳后，抬起头定睛看着 KDA， 看着看着，从那对宝石蓝的眼睛里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你为什么？你什么时候藏在里面的？ 复杂的情感，不知是焦虑、担忧、沮丧，还是欣喜、快乐、幸福，混合在一起，一股脑的涌入了 KD 的回路，让他颤抖。对面的人也在发抖，低下头，握着拳头，许久沉默。艾利克泣不成声，紧咬着的嘴唇上出现一道深而整齐的齿痕，他抽泣了许久，才说出一句话： 哥哥，你好狠心呐。 艾利克颤抖着打开左拳，露出一张被攥成小球的满是褶皱的纸，不正是 KD 塞进他门缝的那张纸吗？ KD 的头眩晕起来，艾利克丢掉那纸团，鼓起勇气抬头看着 KDA 的双眼。 如果不是心里想着你，今天回来的那么晚，我睡不着，怎会立刻就看到你的信呢？若不是偷看到你整理那么大的枪，那么多子弹，我又怎么会怀疑你真的要去沙漠？研究所离我们这么近，怎么需要那样庞大的武器？你一定是打算永远离开，你骗我，你知不知道你平日里为什么要刻意的疏远我？艾利克，可是我知道啊，可是我改变不了，怎么也改变不了这种想法。我不愿意永远见不到。 到最后他又说不出话来，低头，银发遮住面庞被泪水打湿，他跪坐在冰冷的箱板上， 双手紧压着心，瘦小的身躯瑟瑟发抖。 KDA 扬起头，乌云似乎已经散去，东方的天空由红转白，理性告诉他，他别无选择。然而就在 KDA 低头的时候，却发现埃里克手里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柄小刀，紧抵在白皙的颈上。 KDA 的神经内产生了一股电流冲动，整个人不禁瘫软地坐在沙丘上。 不，请你，请你不要送我回去。 在这个人面前， KDA 似乎什么念头都无法隐藏。不，他早就预料到了。KDA 看到刀尖已经压出了一点红印， 埃里克，快住手！ 然而刀尖还在一点点地往里送，直到破皮出现了血丝。 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放下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那样做。我以为你一定会好起来，我不该这么自私。我…… 他双手抓满沙子，把脸埋在阴影之中，声路信号混乱。一道细血线顺着埃里克刀锋缓缓地流下，流到护手上，滴落在后备箱的底板上。当啷一声，小刀从他的手中掉下，砸在了枪身上。 KDA 抬起头，只看到埃里克似乎要对自己露出久违的笑容，却像个孩子一样满脸是泪水。他的脖颈上出现一道明显的伤口。KDA 猛地起身冲过去，扯下自己的衣袖撕成长条，左手扶住埃里克，右手将布条按在了伤口上。 哎，没事，不严重的，不严重的，我 什么都别说了。 KDA 哀求着，他说话牵动伤口，血流变大了，布条被缓缓地染红，血也随之终于止住。KDA 把布条在埃里克的脖颈上轻轻地缠了几圈系好，怕勒他呼吸不畅，没敢太用力，用担心压力不够伤口重新裂开，便用手按着。他指尖缓缓地淌出温暖的气流，将楚楚可怜的埃里克包裹起来。 你这一走，本就是打算永别，把我交给席良。我想通了，我不怕，当我失去见你的勇气时，我会离去到你找不到的地方，但是现在，如果我接受命运，我就已经步入那黑夜了。 埃里克不住地抽泣着，话说得断断续续，脑海中忽而一下子想起许多往事来，从西伯利亚的焦木林，到月光下图书馆内的钢琴，到马来西亚发现的那朵鲜花，到 KDA 背着自己在峡谷边逃命，一连串停也停不住。 不许这么想，你还有家人，还有朋友呢，还有 KDA 的话音未落，两点钟方向的沙丘上忽然爆出一个球，定睛细看，只是一个球，没腿也没轮子，似乎就是靠自身滚动在移动。它的合金甲壳布满了划痕，看得出是长期经历沙子的打磨。这是什么？ KDA 纳闷之际，那个球顶裂开了一道缝，向两侧打开，朝上伸出一条银白色的长管，又水平折叠，对准 KDA 和埃里克。警觉的 KDA 急忙将埃里克挡在了身后，高压沙粒做成的子弹便从管内喷涌而出，连珠炮般直击在 KDA 的胸口，力道异常的大，声音刺耳，他的外套一下子就被无数细小的刀割划一半，因撞击而碎飞出的沙子割裂开许多稿子，球体立刻上台管口，瞄准 KD 的双目开火。 KD 左手遮挡，右手拔出刀，凭感觉地判断物体的来向，猛地投出去，刀体在空中像车轮一样旋转，一击切断那喷射沙弹的枪管，又惯性不减地冲到几百米外的沙丘之中。射击停止了， KDA 蹬的一跃冲向球体，举右拳猛击球中央裂缝，一声巨响，伴着短路的电火花，杀人机械球体成为了一堆废铁。确认安全之后， KDA 寻回刀，转过身看见埃里克跳下后备箱，正向自己跑来。此刻的 KDA 有无数的话想说， 又欲言又止， 无法将内心激荡着的复杂感情发泄，只想默默地压在心底，伴着未来的无限未知，烙印在自己的灵魂之中。风沙的气息苍凉而苦涩无比，埃里克脸上的笑容却是那样的清澈甜美。他的头绳脱落，齐腰长发迎风飞舞，仿若死亡戈壁中饱含光与生命的白色百合花。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条路好滑，我要这